即係一有報紙報咧，其實已經等於勝利一半。 嗯、 而你自己本身你要 media cover 你，其實你嘅終極目標係咩啊？你就係要俾壓力政府啊嘛。咁、 嗯、 呢個壓力俾唔俾到啊？其實已經俾到嘅咯。你由上個禮拜即係梁振英，即係其實上兩會啊，即係其實同呢個習近平又好，即係同呢個即係其他即係譬如好似張德江講嘢又好，其實已經將你嗰個信息係帶咗俾中央領導人嘅咯，係有嘅咯，做咗嘢嘅咯，即係喺梁振英嘅份內事嚟講咧，係已經做咗嘢。 所以我話説回來，啊、我咪話佢哋一個天衣無縫嘅配合咯，點會咁巧㗎？个个礼拜喺度咁样搞法，由沙田搞到去元朗，由元朗搞翻去屯门，跟住两会就话去检讨呢个问题，跟住借呢个机会揼你香港人。 而问题就系话最后尾又系扯猫尾收场啊嘛？点样扯猫尾咧？喂，即系嗱，好简单，即系呢、這个佢喂中央佢话其实佢已经得到，已经注意到呢个问题啦，要即系优化 成功争取噶啦。 但系问题最后尾你落翻政府，你落翻地方。即系呢个叫许市长啦，深圳嘅，最后尾又话唔得啊嘛，最后尾原来嘅决定权系喺地区政府度啊嘛，最后尾个拦路虎其实喺广东政府啊嘛，咁你而家你做咩啊？咁你而家你喂你而家嗰个矛头系边个啊？系深圳市政府、啊，系广东省政协、啊，系唔系系广东省省委、啊？ 唔系呢个呢、這个都唔系最关键。Anthony，我哋 shift 自己另外一个方向去谂咧，就系、是、本土派而家呢个旗帜同埋纲领咧，先不论佢嘅手段系点先，但系其实系有社会嘅基础喺度。 有 呢、這个系多年以嚟咧，尤其是喺九七回归之后咧，香港人对大陆人民啊，即系大陆人民啊，嘅总爆发同埋不满、 嗯， 包括。第一對新移民嗰個問題，包括你對雙非嘅問題，攞我哋啲身份證嘅問題，包括自由行令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受影響嘅問題。 而家佢哋係利用咗咧呢啲人咧，即係香港人咧嗰種即係不滿咧，就捆綁式一齊討論啊嘛。 仲有講漏咗一個包括，就喺政治上，我哋嘅一國兩制，所謂一國兩制已經係破產 了。 嗯。 兩條邊界越嚟越模糊、 嗯、 其實完全啊喺呢一個嘅本土派，所以黃毓民啊係好撚聰明嘅一個人， 嗯， 佢係睇到呢一個勢頭走嘅，係頭先我係咁噏幾樣啫嘛， 嗯， 抬高撚曬我啲樓價咧，炒完豪宅之後炒我哋啲私樓，炒完私樓之後炒埋居屋，炒撚埋車位，啊仆街，好撚嚴重嘅、啊，其一我哋係， 嗯， 邊一個懂得？拿住呢個本土派旗幟嘅，就係、是、下一次選舉嘅勝仗啊嘛！ 係， 理得你嘅手段係幾咁差劣都好，嗯、學你話齋，佢唔係講錯㗎。頭先咩黃台陽啊，你講叫 係 係啊， 咩撚嘢人嚟嗰、那個唔撚知啊？ 本土民主前線，即係好似阿昌 啱嘅，佢啱嘅講得。喂，大佬，我唔做呢一場大龍鳳， 係 嗯， 製造嗰個仇恨， 係 嗯。 点你会关注我呢个政策？我除咗上咗电视之外，真系会检讨嘅。阿爷真系会开始腾腾地嘅， 嗯， 系咪？有 point 噶，我只系话点解咁天衣无缝配合咋？即系如果你话从公共嘅政策嘅社会运动嘅争取嚟讲，佢某程度上有效果。佢咁样玩法系样衰，系契弟。系嘛，一腳踢落八度，無區分嘅，都唔知撚係水係咪水火下， 冇所謂嘅呢。唔係，但係嗱， 但係你泛民主派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，你咁多年以嚟， 互自封 交白卷， 係啊， 我哋係冇反省啊， 即係咪做一啲， 唔包括佢哋，包括我自己在內。屌、啊、你諗住屌會經濟融合，即係 inevitable 噶啦個勢頭，係咪冇辦法噶啦？ 唔係啊，你係 同埋你學佢咧，即係學左交啦。就是、講政策撲街呢次，屌你咪檢討一簽多行啊！啊，檢討呢一個嘅行政手段，雙非政策， 鬼唔知阿媽女人 嗰啲人冇人聽你噶 嘛？ 有普選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啊嘛！ 係你講嘢啱，係政策問題，但係政策嘅主動權、主導權唔喺你度啊嘛！喂，而最後尾，喂，成個劇本最後尾會點樣寫？我估計啦，即係其實嗱，佢而家係本土派陣營。系咁同你讲就系话啊，到期时投票一定要投本土派，但问题就系话本土派里边嚟讲，而家俾到你可以选到嘅人嘅人选有几多人啊？冇乜几个，你顶尽啊！你咪数下郑松泰，唔通叫佢法国佬出嚟选啊？